师永把斋饭，再听为师讲解八卦经典，以喜反心。 是。 请师太，门外有一相公求见。 哦，是哪位施主？ 未曾见过，像是远路来的书生，他说他也姓甘。 哦，莫非是我那侄儿？师母有请。 是。有请潘相公。 侄儿在那里？ 不在。 你可是侄儿潘必振吗？ 怎么是侄儿？ 回来呀！多年不见，长成人了，叫我岂敢相认呐！快快进来讲话。哦，相公将行李挑了进去。 是，随我来。 苗堂看茶。 是。 姑姑请上，受侄儿大礼参拜。 一路风尘不必拜了，坐下讲话吧。 是侄请茶。 这是我家侄儿潘必振。 啊，原来是潘相公。 此会一事。 哦，这是我新收的徒儿陈苗昌，在此待罢休息。 原来是陈仙姑，小生有礼了。 举手，仙姑请茶。 多谢仙姑。 不见你那爹娘可好啊？ 爹娘安泰，问候公仆请安。 倒也不错啊，侄儿今日因何至此啊？ 公仆啊， 在 潘必正在庵中见到陈妙常，顿生爱慕之心。一天晚上，潘必正闻听琴声清幽，循声而往，发现乃是陈妙常在弹琴。潘必正于是借琴曲表明了自己的心意。陈妙常虽然也有意，但是碍于戒律，假意拒绝了他。请听琴条。 Thank you. 村姑在此操心，如此心心了伤，分明天气下凡，为何姑且在菩提树下，怎不叫人感叹呢？请应了礼，不求满途至此。 相公，请进， 请。金童仙姑，欢花莫怪。敢问身世如何？ 身世吗？ 仙姑，请将小生行而恭听。 途行，叹辛苦，黄泉千担盼朝夕，虚度青春向谁提？怎不叫人替你惋惜呀？怪小生贸然动问，惹得辛苦伤感，事事不敢。 相公是哪里话来？相公请坐。 有坐。辛苦小生来到暗中，虽有诗书为伴，苦无亦有千错，尽故才华出众，还望今后不吝赐教。 相公是哪里话来？相公啊，我想请教一曲，日后 哎呀呀，小生略知一二，怎敢半盆农夫，还请仙姑再赐教。 相公休得过谦，今日我定要请教。 好，恭请不如从命，先朝了。 Yeah.

相公，别老跟枕头过不去，出来坐坐吧。慢点，慢点。 可创风雨很长天，满腹心事。想睡也。 相公，向我言呐。 我辞别家乡，旅途萧条，染成一病，这如何是好？ 相公，我今天给您算了一卦。 啊，卦上怎么说？ 卦上说，您的病不要看大夫，不要喝汤药，少去白云楼听琴，病它就会好的。哎， 更惨！ 还是留点力气给老姑奶奶抄写经文吧。 哈，我病得连书都读不得，怎能抄写什么经文？不抄。 您不抄经文，待会儿安主来了，我问起我，你怎么说呀？ 什么？姑母要来？ 是啊。 侄儿，侄儿，啊，侄儿，这两日病体日活啊！ 哎呀，只怕是越发的沉重了。 哎呀，更加了不得了啊！潘相公，安心休养，了然。 可讲话， 是冤家到了， 苗长徒弟也来看你。 在哪里？ 在那儿呢。 有劳啊，有劳 啊，侄儿。啊，侄儿，你把得病的根由说与我知道。 姑母。 好办。 定会伺候老人的。 啊，侄儿，恐佛殿上有仙客到来，我去看看。 公母请便。 侄儿好好将养。 慢走。 唐相公服药为上。 仙品只有仙药一。 休得仙口惹是非。 只因仙口生心病啊。 你冤家早脱离。走。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妖怪速退， 苗场快来， 来了。 老婆奶奶，你走好。为保我家相公平平安安，别出事。专心致志苦读书，我看我呀是做对了。 我是月照西厢啊， 相公。 睡去，好梦竟被你惊醒。 相公，您别生气。刚才我送姑奶奶出去，看见陈姑冲了一努嘴儿，我就明白了，急忙跟上去。陈姑说：“啊，晋安公，那家相公的病，我都晓得。” 他都晓得。 是啊。 他怎么说？ 他说呀，他那儿有个绝妙的药方，官保一夫即好。 他是如此说的。 这还有假？ 好，带我去取。 哎，相公，这副德行怎能前去？ 哎，带我接了大鱼儿，脱下千块儿，带我去取。 相公，上哪儿去？ 到陈姑房中取药方啊。 谁告诉你他那儿有药方啊？ 是你呀。 嗯，不是我。不是我 就是你。 是我。 是你。 我是让你到里屋睡觉去。 够惨够惨够惨够惨够惨够惨。 相公，你的病好了不是？ 第二天晚上，潘必正来到陈妙长房中，见伏案而眠的妙长袖底下有一纸诗文，这就是偷诗。

倒要看上一看。 Oh, wow. 马铺归去。 侄儿的文章夹在经卷之中，我特地来取。 师母，拿来我看。 哎呀，文章尚未做好，你以后再看吧。天时不早，我啊又会是再去了。 侄儿，身体有病，就该珍重才是。 是是是， 还不知是爱了。苗长 啊，师父， 经卷可曾抄完？ 啊，还未曾抄完。 你呀，也不知都在做些什么。 再有一日就抄完了。 捧经参禅，静心抄卷，乃是出家人的本本。苗长啊，不要忘记，你也是个出家人呐。 听众朋友，彭艳琴等演唱的河北梆子陈妙长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请您欣赏河北梆子窦娥冤的选段，刘玉玲演唱。 Thank you. 怎能心甘